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也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 对，昨天我们节目盘点的是那个这个 前奏 好 听 的 歌曲， 很多朋友都推荐了很多好听的歌单哈，也是给我们，我昨天也是听了很多歌，发现这个前奏好听、啊、 我是恶补了一下。 对，前奏好听的确很能吸引人、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话题度、可以充分的，我觉得展开可以充分的 讨论 一下。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我们那些年听过的 方言 歌 曲。 一提到这个里，我觉得就是满满的全是回忆了、 话匣子，然后就一下被打开了。不停的想说。 对，那个曼宁，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个方言歌曲起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方言歌曲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时候嘛，看电视比较多。 对， 有一首我记得是宋祖英唱的吧，就是中间有一句是这么说：“没娃我摇过火丝，拉过来推我嘛。 哦”这个我们都知道， 是吧？ 对， 我记得这个方言歌曲让我印象特别深。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我从小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所以我听的也不算是方言吧，少数民族语言，那就是蒙语歌。其实我听了很多，但是哈，我一句都不会说。 这个是稍稍的有点学习不太到位哈。那么在我们的火箭平在我们的火星平台上，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说，他听到了这个粤语版的《朋友》，还有《人生如梦》等等一些的这个方言歌曲。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方言歌曲是从民歌开始的。 民歌， 对，比如说陕西的这个《走西口》，还有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不是？ 没错。 然后还有那个蒙古的《敖包相会》，湖南的这个什么刘海砍樵，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江淮地区那边的这个吴地方言那边的这个茉莉花， 没错，这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方言歌曲。 对，很多朋友说这个他这是我们的这个清新 boy 说他听过很多的蒙语的歌曲，那么你会唱吗？ 比如说吉祥三宝。 吉祥三宝， 对吧？蒙语版的吉祥三宝就很不错，很好听。 对，那个方言音还是挺难学的，但是一旦学会之后，可以在朋友之间炫一下技了。我觉得就 多了一门语言啊。 对。可能我们刚才举到的这些歌曲都是偏向于就是前几年，可能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听到的比较多。 没错， 但是这几年呢，可能 也有更新的好听的方言歌曲出现了。 对，又一波新鲜的这个民歌的歌曲又再次走入到我们耳朵中。对，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先声夺人，来先欣赏一下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一些方言歌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方言歌曲。现在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也是推荐了他听过的方言歌曲。那么您觉得哪首方言歌曲比较好听，比较有故事的话，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都会，如果能唱的话，我跟曼宁今天可以来几句。 能唱我俩尽量唱啊。 对对对对对，大家不要拉黑我们啊。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这个带有民族风情的歌曲吧，我觉得应该是一首谭维维的乌兰巴托之夜。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蒙古语版的，就是非常传唱度很高的，最近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 对，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歌手翻唱过。 对， 比如说乌兰托雅好像就唱过这首歌。 对， 这首歌一开始呢是一个很小的男孩用蒙语唱的。 嗯， 也特别的好听。 是的， 旋律也非常的经典。 对， 嗯，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这首歌。 嗯，这首歌也是完全用这个蒙古语言唱的哈。 嗯， 而且其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蒙古的元素，比如说马头琴啊，这种 呼麦， 对，呼麦以及长调，这种感觉就让人觉得好像进入到了这个蒙古大草原上啊， 放眼非常的辽阔哈。 对对对对， 心旷神怡的感觉。 对，这首歌曲也是充满着浓浓的这个蒙古的味道。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我的想法就是去蒙古草原上去吃一个烤全羊去。 哎呀，我听到这首歌就想回家呀。 嗯，对， 因为我们家就是在乌兰察布，是旁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原。 对， 当然了，我说我是内蒙古的时候，内蒙古人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会说，哎，那你是不是骑马上学呀？ 对，你们考高考是不是都要考一下这个 射箭摔跤啊？ 对， 对， 对， 对， 你们会搭这个蒙古包是不是？ 对，谁搭的好，谁就可以去好的学校。 对对对，刚刚我们的这个清新包也说，他是一个蒙草原姑娘，她也非常喜欢草原的歌曲。 哎，你是草原姑娘吗？你不是清新 boy 吗？ 对，她喜欢清新 boy 可能哈。还推荐了一首特别具有浓郁内蒙古风情的套马杆。 套马杆，套马杆也是很好听的，是乌兰托雅的一首歌吧，这个。 是的是的，还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说起方言歌曲，看来大家都比较嗨哈，因为咱们听过了太多太多有韵律的非常好听的这个这个关于民歌的啊方言的一些歌曲，实在是值得推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这首歌我们俩昨天刚刚还说过呢。 对，提到过这首歌。 对，就是因为它的前奏很经典。 是， 没想到 今天又来了。 还有这个方言版的也很经典啊。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啊，新白娘子传奇的它这个经典配乐哈，杜晴。我们昨天说它这个前奏经典啊，啦啦啦 啦啦啦， 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啊。那么刚刚我这个说到了这个方言的这个歌曲哈， 嗯， 咱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顶楼的马戏团的欢喜农，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你看这个一开头的这个音乐就感觉呀，有点像游乐场的感觉哈， 嗯，感觉在做旋转木马。 对，这是一支来自于上海的本土的一支乐队。 欢喜农造新路，困觉短旁边是文艺车班座，欢喜农福走路，走了高头觉得 得自家老有文化，欢喜侬上的路，长爱拎了搿搭生活过，欢喜侬莫管山路，三天不吃饭就等猪来开骂， 欢喜侬东台路，最好白相的就是搿眼假古董。欢喜侬九江路，刚把偷他的手机有了嘎嘎擦呼。欢喜侬东家渡路，定做好裙子再差两块布。欢喜侬武定路，后生来侬搬到了襄阳路。 有没有上海的朋友给我们翻译一下这个歌词，好像是真的有点听不懂，但是 我只能听懂三个字， 欢喜侬。 对对对， 因为是歌名就是这个哈， 而且特别的甜，这首歌感觉就是一个叔叔和一个小姑娘走在上海的弄堂里面，然后再唱这首歌， 可能这个男生会有点不开心的 大叔。 我们的清新 boy 说这首歌小清新，我们的清新 boy 也是一个我们新歌声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对， 刚才也说咱们屯里的人，因为实在有太多太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方言的歌曲，让我们这几年传唱度非常非常的高。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顶楼的马戏团这样的一个歌曲。刚刚有一个朋友说啊，说渡情难道是上海方言吗？我们其实就想考验一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我们的介绍，曼宁故意给大家挖了一个坑哈。 对对对，因为渡情呢是我们后面才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上海话的歌，是不是感觉甜甜的？ 对，这首歌实在是太俏皮了哈，因为这首歌的这个作者本来就很有意思，他们是在会用这种上海的方言唱歌，会给老年人朋友们听，也会给年轻的朋友去听。同样他们的这首歌的这张专辑也特别有意思，叫谈钞票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钞票又伤感情， 买好长的一个专辑名字 我竟然念下来了哈。今天一开始的我觉得几首方言歌都是各具特色，一个是蒙古草原上一听到就感觉像吃烤全羊，另外一首歌就是感觉俏皮的小清新的，实在是就是又清新又欢喜的， 非常的有意思啊。 对，那么刚刚我觉得说到了听到了两首歌，我觉得接下来咱们俩是吧，播音系的两个人，咱们是不是要用方言朗诵一下歌词？ 可以朗诵一下，但是不是用蒙语吧？蒙语我可是真的不会。 对，咱们俩就选咱们最最这个 最拿手的、 最实在的。对对对， 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环节，那就是 接下来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就是那些年我们听到的 方言歌曲。 刚刚我们在魔音秀的这个片花里面，我们也听到说有些是来闹的，今天我们俩就是来闹的。 我们今天终于要闹腾一下是吧？ 对，我们俩今天用方言版，我们读什么呢？今天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读的歌曲？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网友好像说喜欢你这首歌很好听，那不然我们就朗诵一下这个。 好嘞，这家都这个都熟，所以咱们直接读这个吧。我先来，要不 啊？你先来。 我们是山东啊，我是山东聊城人，可能说偏向于河南方言和山东方言的这个交集。大家听一下哈，就是这个勿轻拍啊，轻拍，读的不标准。对，喜鱼逮逢石头，晃魂的街道， 摸取欲睡爽烟，无故的央网，妄想孤胆的弯等，我不能再念了。 我这个差点就笑出声了。 对，你来啊。 我来念哈。由于我们家是，哎，我前情提要啊，由于我们家虽然是在内蒙古，但是它是挨着山西的，所以我几乎说的是山西话。 咱们都是混血儿啊，咱们哥。 对对对，所以我给大家来一段哈，山西版的喜欢你啊。 好。 也不是很标准啊，大家轻拍轻喷啊。接着你说的啊。喜欢你那少爷动人，小生更迷人。我不会。 你这个方言我是完全听不懂。应该我的方言你应该能听得懂吧。 我是听得懂的。 对，刚刚我们好像有一位朋友说他也是山东聊城人，我看这位朋友是不是叫妙妙。 遇到了老乡。 对，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夸了我的声音好好听啊。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直播，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颜值，我跟曼宁我们俩颜值也是可以的。今天互夸了一下啊。刚才我们这个方言版的稍微的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就想让大家开心一下。那么您用方言怎么去说这个喜欢你的歌词呢？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这个又是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的这个挑战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我们的红人们该登场了？ 对，没错，大家都是这个方言版的挑战了哈。今天 对今天的这些歌啊足够有意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瞪大眼睛好好欣赏，看看不同的民歌唱一些大家熟悉的歌曲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味道。咱们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唱吧红人乡村大神川哥唱的一首是《渡情》，我们刚刚预告过了。这个歌是什么方言呢？我们先不说，大家先来听一听，猜一猜究竟是哪里的方言。 而且 有点搞怪呀、啊，这个哥哥。 我已经听出来，还不知道我们听众们、观众们听出来了没有呢？ 他们戏太多了，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吧。 好的。 已经有朋友提出来了，说是四川， 喜欢逛街坊呗，街坊呗又摸宝嘴，最喜欢逛的都会，我只跟你提脱筋到嘴，若是我的外婆在这里晃，你外婆还在牛锅洞，你都绝对不敢这样放， 老子还不是真的哈戳戳，锤子肉你再哭给你狗子一脚，老夫不发为你当我是顶帽，跪在地下给老子唱征服。 外婆 外婆你怎么来了？ 乖乖爪子了 没有？没有没有 啊， 是等待想爪子长烦了手。 哎呀外婆不得了不得了，不干了再也不干了。 外婆，这要是再欺负我哪个办呢？ 是蛋蛋，这要是再欺负你，他能会推一半给我。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把耳朵先听到起耶，做好男人都不容易耶， 你让老娘唱征服。其实是在耍酷，要跪到床才舒服，是我老过日机关断路，要是我的外婆没来的话， 我还不是要跪到人中，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把跪起给老娘搓脚。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想要虐待我投降，老子真的命苦好求遭虐，还不如回到长征府。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非常搞笑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 乡村 大 神 川 哥， 一人分饰两角，我们来稍微的回顾一下那个剧情啊。 你哭个锤子哟， 哭个锤子哟，笑死了啊，简直、嗯、 非常的可爱啊、 非常具有牺牲精神哈、啊嗯。一边画了个小胡子，刚才有些朋友说，嗯，真是丑啊，真是搞笑啊。 然后后来又说，哎，其实还是挺可爱的。 对他们说唱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的朋友们也是哈、啊，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您支持他的话，我觉得今天可以扣一下一，因为今天、啊嗯、我们的这个大神专科的确是啊，有牺牲精神， 拼了， 对，太拼了。这首四川方言版的，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四川方言， 没错， 对， 咋子？ 对，用这些方言去一演唱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就变得别有另一番的韵味，感觉 完全没有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影子了，已经 对，已经变成纯搞笑版 了 啊啊！哇，今天这个大神川哥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好多人在扣一啊， 都 在支持他。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还有三组实力选手都要用方言来去演绎一下我们的歌曲。第二首歌曲呢，来自于 太魔性了。第二首， 我觉得我 你怎么都想不到， 对，大家一定想不到，说这首歌竟然会排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没错， 对，这是我们的唱吧红人一领红彤彤的面瘫君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 小 黄 人之 歌》，太搞笑了，一起 看 一 看 ， 大家能不能听懂啊？ 这简直也太萌了吧。 我觉得这个红彤彤的面瘫君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应该是唱了 四绝， 对，四个声部。 我们刚说大神川歌是分是两绝，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具有牺牲精神。我们这个面瘫君啊，直接一人分是 四个、嗯、 而且这首歌歌词大家应该都完全听不懂吧。 我特别奇怪的是、他是怎么学会的呢？ 大家都说这是一首要火的一首歌哈、 非常的魔性，很洗脑，我感觉、 对， 就是又想唱，但是又唱不出来，还只能听他唱， 白克 君不能跟他抢麦。 曼妮儿，你说这首歌的方言是来自于哪里啊？ 这个我还真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是不是？ 嗯， 好像是据我了解是好像是意大利的那种方言，有点靠近，但不 是 完完全全的全版的。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 嗯， 这个方言可能已经是有点 international， 有点国际化了。 太可爱了，小黄人。 嗯、喜欢我们第二首一脸红彤彤的面瘫君的小黄人之歌，请扣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选手，也是非常的可爱哈。 嗯、 第一组稍微有点雷，第二首是稍微有点萌。那么第三个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还是我们的唱吧红人歌手叫 Baby 简，他唱的一首《赤裸裸》， 看看他又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好的，对，这个是有点酷了哈，有点， 嗯， 今天所有的选手都是各自都有自己的 各显神通， 对。这首歌相信我们也并不陌生，这是郑钧的一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在摇滚乐的一首经典歌曲。 让你摸不是方向，即使他心里寂寞难当，充满花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叫醒，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的什么，你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 刚刚您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 Baby 简的《赤裸裸》。这首歌本身它不是方言的歌词哈， 嗯， 它是说跟这个郑钧的另外一首专辑《回到拉萨》的有些民族风情是相类似的，是有一种民族的风情在里面哈，唱腔也是非常的有特点。对， 其实说到这个方言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广东话啊、东北话，它其实很有特色的。 对， 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三个字，想怎样？ 想怎样？用普通话是这样说的。 对，但是用不同的方言呢，说出来完全感觉都不一样， 差别那可太大了。 比如说张彤来个东北版的吧， 你要干啥？ 干啥呀？ 干啥呀？ 四川的，你要做爪 子？你要爪子 吗？ 你要爪子吗？然后重庆话是你啷个哟？ 没错， 甘肃是想租伞。我觉得说的不太标准吧，就是各位您的方言怎么说，想怎样，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火星以及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跟我们一起分享。既然说到方言，我就必须要说一说我们方言之间的不同点，因为非常的有乐子哈。 嗯， 河南话是你想抓，你想抓， 你想抓， 嗯，湖南话就是你要 OK 咯，你要 OK 咯，我说的我 这个好难懂啊。 对，然后湖北是你想做么事，你想做么事，有点像英文啊。就是各位您啊，您的方言是怎么说的，看看是不是张彤说的究竟标准不标准，您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您可以及时的矫正我啊，让我学一学方言。 没错。 嗯，刚刚是我们的三号选手，如果您支持三号选手的话，请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扣三，我们都能看到。二号的支持率特别特别的高。 没错。 嗯， 二号就是刚开始一号其实很高。 对、啊。 然后二号出来了以后，二号就后来居上了。 对、嗯、现在三号究竟支持的人有多少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还要派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我们的徐瑞轩 XRX 带来的 《万物生》， 还是来继续欣赏一下。 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热，秋天远处吹来的声音呀，暖呀，你说那时午后没有白茫茫茫雪呀，山谷里有金黄旗子在大风里飘呀，我看见山鹰在寂寞两天里上飞，南天里岸穿过海路两线的河水，一片河是落下了一地人们破碎，人们在行走山上落满山影，我看见生命在寂寞两天里上飞，两天里而穿过海里两线的河水，一片河水落下了一截人们破碎，人们在行走山上落满山影的灰。 妖孽，你往哪里跑？ 确实啊，他是这个、本来是一个男生，然后唱的是女生萨顶顶的歌。 对，本身萨顶顶的歌曲就有很浓的这个异域风情、 民族气息。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 也是混血吧，应该也是半个蒙古族。 是， 嗯，而且据说哈，他小时候就是生活在草原上的， 对， 还过过这种游牧生活， 对， 所以可能对这种民族的东西他了解的比较多，也比较有这方面的感觉和这种意识。 毕竟生活在那里过， 嗯、 所以说可能那种骨子里面的那种异域风情，可能就是挡也挡不掉的。 没错， 对、现在我们刚刚说预告支持三号选手的请扣三，结果各位还是在扣二， 还是扣二呢。 今天大家 太给面子了，小黄人还是很受 欢迎啊。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来选手，我们的小黄人竟然是高居榜首，竟然赢了哈、拿到了今天的冠军啊。还有朋友在继续刷四，说四号也很棒啊，四叔的歌曲这个第四首歌曲非常有这个感觉。那么还这个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选择哈，我们一号选手是来自于这个唱吧红人的乡村大神川歌的歌曲四川版的渡情，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这个异域风情的这个小黄人之歌，来自于我们唱吧红人一脸红彤彤的面瘫君，第三首呢是赤裸裸的这首啊、这首 简的赤裸裸， 对，第四首歌是徐瑞轩 XRX 的万物生。今天总之来说，各位的歌曲都是各有特色，每个人的 方都非常有实力， 对，每个人的方言或者说异域风情都是足够的浓，足够吸引到我们了。嗯， 所以今天我们的在火星直播的各位朋友都非常的疯狂，今天的礼物呀、评论啊特别多， 谢谢大家，我们都念不过来了。 对，今天二号和四号特别特别的多，还有朋友在刷二号一定是二号，二号一定是冠军，你有多么喜欢小黄人是？好，今天呢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魔音秀啊、我们觉得今天聊的是足够的快乐，足够的欢快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来看看我们这些方言歌曲背后还有哪些值得去注意的故事。好，继续走进我们的第三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方言歌曲大推荐了。 没错、其实我们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 这个故事足够的浓，足够的有深度哈。 对，那就是林生祥的《南方》。林生祥大家知道吗？他是一位台湾非常著名的这个民谣音乐人哈，可以说是这种灵魂级的人物了。 是的。 其实他呢，其实作为农家子弟啊，深刻的体会过这个基层的生活啊。 对。 他的歌词和内容呢，所呈现的也是以农村的世界的情和景。 是。 所以呢，每一张专辑他都非常有这种本土化的意识。在乐器的呈现啊，也有非常的这种民族风啊，还有这种台湾的这种风情， 对， 很好听， 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到了歌曲和歌词之中。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林生祥的《南方》。说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应该不是特别的明白，但是这种音乐的旋律的确在无形之中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情绪感受。 而且虽然我们不是很能听得懂这个词写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它的那种情感在其中。 对，虽然说不是那种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喧嚣的那种节奏，但是呢在这种丝丝入扣的这种客家方言的这种的就是循循的唱歌之下呢，我觉得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安静。而且这个林生祥他的很多的歌曲都是以民族乐器来铺成这个摇滚歌曲，而且又一种 另类的思考模式，将我们客家方言的这种音乐呢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他的歌曲当中， 而且把这种客家音乐也成为了一个摇滚化的，我觉得是非常现代的非常时尚的一种唱法， 没错，创新性的哈。而且他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而且很多人都觉得他的音乐具有世界音乐的特质，往啊、一直都在这个国际的世界音乐的一些奖项上， 不愧是这种 很多大 灵魂级的人物啊， 对， 大神、 对，所以说今天的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啊，都是跟方言有关，跟民族有关，也是跟生活有关系。这些歌曲虽然说不够那么大的传唱度，但是每一首歌我们听到之后都能来感受到来自于这个语言这个地区的不同的风土人情和不同的情绪感受。 对，还有他的一种情感。 对，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还是要推荐一下我们的私房歌单了，因为今天我们 方言私房歌单 是的，因为说到这些歌啊大家都很有共鸣，那么您有没有听过哪些好听的方言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2魔力工厂上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您的互动也会被我们看到，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刷说我们的这个哪些的方言歌好听，我觉得曼宁咱们俩先来推荐咱们俩的这个私房歌单吧。 好的，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哈，是《千千阙歌》， 就是这首是粤语歌， 对，非常老的一首歌，但是它除了旋律好听之外哈，你仔细去看它的歌词写的也特别的好，所以我就经常会听这首歌。 对， 但是啊，非常遗憾的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 这粤语歌实在是有点难，我今天也是一直在循环播放《千千阙歌》，就是怎么唱都感觉差点意思，所以我今天只能唱普通话版的。除了这个粤语方言的这个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多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方言歌曲，也比如说这个东北方言，啊，那个都是东北人， 唱的好秀气啊， 好秀气啊，不够那种东北的那种豪爽，是不是？这首歌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看了一部电视剧叫《东北一家人》的一首主题曲， 特别好看。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的吧， 天天看，天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必须在家里守或者这个《东北一家人》， 边吃饭边看是吧？ 对，这也是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当然，东北话版现在最近还有一首歌特别火，叫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是贾乃亮和宋小宝他们几个唱的，好像是。然后就是把我们SHE 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改变了一下，全世界都在讲东北话。 前面还是很秀气，后面是东北话。 所以说这些歌的改编也是增加了一丝搞笑的成分哈。当然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最近我们这个大火的，刚刚前段时间我跟静玉也做了一期专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rap 说唱音乐哈，也是非常的火， 是吗？ 对，那种 rap 感的啊，四川方言版的有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谢帝的《明天不上班》， 明天不上班， 对，他这首。明天不上班，双饭回什么回班的恨什么什么。就是非常的爽快的那种意思哈，还有什么明天不上班想砸烂我就砸烂，就是那种我方言我也说不太准，但是就是那种谢帝也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说如果不用方言去说这个 rap 的话，他可能表现不出自己的那种态度，反而融入了四川方言之后 更加有表现力更有张力了， 没错。所以说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使音乐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本土化，也使这个方言更加的有特色， 而且使得这个地方的文化也得以去传播。 对， 比如说哈，闽南语的爱拼才会赢， 这个我们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我们的 君姐啊，火星直播上的君姐也说了这首歌 爱 拼 才 会 赢，太经典了这首歌曲。对， 爱表家会呀，我唱的准吗？ 北方人两个北方人唱南方的歌曲竟然这么的踊跃、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的这些歌曲您究竟喜欢哪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节目中来呢，也可以发送您的简历以及小小的 demo 哈，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共邮箱，也就是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都能实时的收到，也欢迎各位多多来到我们现场进行演唱，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是非常的高大上，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 live show 的地方，可以唱歌，可以有我们的专业的灯光、专业的这个音响专业的我们的这个话筒等等相辅助，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了。 快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吧。 对对对，那么再次的也是感谢各位今天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挑战新歌声啊！我们最后呢，我觉得我跟曼宁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方言歌曲吧，送给大家，是不是？ 唱什么呢？我突然有点紧张啊！ 今天有些朋友一直在说主持人要唱一首啊，主持人赶紧唱一首。我觉得今天最后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俩就送个福利吧，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们就唱 一 首。 要说 一 个我会唱的， 我们就唱那个就 喜欢你， 好不好？ 可以， 喜欢你这首歌。 还好我会唱，吓死我了。 我不会坑你的啊，因为我这期坑曼宁，下期可能就坑的是我。咱们就从哪里开始？ 从副歌开始吧。 嘿，妇女， 那双眼动眼，秀身更美艳，云在红衣服内，那红爱面容，万寿寻梦晚，乘坐梯泪共我。 还能听吗？ 还能听哈。 能听的话明天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后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2 的今晚有戏。 嗯，那么挑战新歌声最后我跟曼妮也是送了一首福利，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哈。 是不是福利？ 是福利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竖起了这个大拇指，还给我们送了礼物。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拜 各位。 一整晚不用睡。